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主要是这些年吧，在天津上大学，然后刚开始没觉得回家是怎么回事，但是最近纠结去哪实习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天津虽然也还行，但是还是北京最好，毕竟这是我的家，就在这儿。然后明天就要去北京的一家医院实习了，希望一切能顺利吧。 我是苏格兰华， 你的腿又没有让大家看到。不，你不是苏格兰华，你应该是小沈阳华。哎，那个 啪啪的， 就是再说他在小品里面那个台词是怎么说来着？ 眼睛一闭，一天过去了。 不是，就是他把那个两个腿穿到了一个裤管里面，怎么说来着呢？ 不记得了，问我们嘉宾知不知道吧？ 嘉宾知道吗？嘉宾太小了，根本没有， 他可以试一下， 他根本没有看过。 就你记得那个台词吗？ 不记得哎。 来欢迎一下嘉宾子琪。 Hello， 我是子琪。 啊，刚才我们说这个小沈阳那个苏格兰裙的这个段子，如果你想起那个台词的话，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下，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随时告诉我们。 是的。 今天我们依然要说在穿搭方面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夏天当中在人群当中更加出挑一些，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一眼就看到你。 嗯， 色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对， 所以苏格兰裙很有必要嘛。 苏格兰裙，但这个是人家给你调配好的、就是、 哎，但讲真，我今天穿这个鲜艳的颜色以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夸赞。 真的，我今天电梯里面就碰到他的时候就是惊鸿一瞥。 哎，所以说颜色很重要。 不是，其实我根本不想夸他，可是我忍不住，就是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 因为这个嘴太好看了。 对，嘴巴就很诚实的夸了他、嗯、但是我脑子里很纠结，就不应该说出这句话的， 非常后悔。 今天还有一个同事见到我以后迟疑了三秒，很别致。 就别夸了吧，还是夸了， 就找不到合适的词。 You know， 你们最近都有听到过别人怎么来评价你吗？我还有最近一次听到别人夸我说，袁一你长得特别正直。好吧，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互动一下，最近听到别人怎么夸你很特别的一些形容词哈。欢迎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要现场用真人秀的方式告诉你们，夏天把什么样的颜色穿搭在一起会非常好看、嗯、你才不会是局外人。来，首先进入到潮流风向标。的资讯部分我们交给子琪来看一看，请他来介绍一下最近在时尚圈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 最近几天呢，刚刚过去的戛纳电影节，哎，有一位男明星 TFBOYS 的王源在这次电影节的着装被新加坡的一本杂志评为了2018戛纳电影节最佳红毯着装。这次的评选呢，一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14位明星以及他们的16套装扮入选，而王源是这次榜单上唯一的一名男明星。 所以泽华有没有不忿儿？想不想看看到底穿成什么样？ 没图没真相。 来，我们看一看有图有真相。看上去很正常啊， 就是正常的西服礼服啊，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黑色啊。 嗯哼，没有其他的。 我觉得气质很好，有一种翩翩少年的感觉。 就是我明白子琪的意思，就是同样的衣服不同的人穿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效果不太一样， 而且在红毯这种大家都百花齐放百家争艳的场地，能穿的正常就已经少数了。 对， 然后再把这个正常的妆穿得很好看， 很有气质， 很难得。 我觉得穿正常应该是很赶的一种行为吧。 对对， 大家通常都整各种各样的钻呀，乱七八糟那些东西。男明星也可以穿得非常非常的夺目的， 比如说在肩膀上放一个乌鸦之类的， 那都已经不算夺目了。 对， 水钻的西服啊，诸如此类的、嗯、他这种这么普通的也确实是心理承受力非常强， 考验颜值的时刻到了。 足够自信。 哎， 嗯，来，子琪继续。 嗯，他身穿的这套黑色修身西装呢，也出席了一个电影的全球首映礼。那这次杂志里面也有评价，他说尽管只有17岁，但是王源已经曾在2017年被时代杂志评选为30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之一。这位歌手身穿着这套圣罗兰的短款西装，看起来英俊潇洒。其实呢，王源是这次电影节上第一位受邀的参加的00后的男星，也是这次电影节年纪最小的一位。那其实这次的评选一共有2位华语明星。 嗯， 你猜另外一位是谁？ 另外一个是女生，对不对？ 对，因为只有他一个男性。 戛纳红毯的评选吗？ 对， 奚梦瑶。 不是。 关晓彤。 不是，他这次是和 范冰冰。 没错，一起成为 了。就是被 cosplay 的那个范冰冰。 对。 范冰冰最近老是跟易烊千玺绑定到一起哈，有各种各样活动的时候。 啊。 两个人还一块走过红毯嘛。 啊。 所以这次是跟王源了。 对，这次两个人一起入选了这次的最佳红毯着装。 厉害。 好吧，再次为这个00后也是在这个戛纳红毯上年纪最小的一位鼓个掌吧。 好， 我17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穿以什么那个品牌。 就是化学成分那个 品牌。对对对对，差距好大。 还有那个真什么什么， 但你知道都是 Y 开头，都是 Y 开头。 你说的对， YISHION 是不是？ 耶、 学生时代的这个， 子琪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没有，我知道。 你也穿过是不是？ 我知道，就是学生经历，冬 东西可能不同，但是心态大致相同。 那个美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是不是都唱过 啊？那个肯定是啊，那五个字嘛， 五个字， 对。 来，继续我们关注一下潮流风向标。看完了这个零零后少年的精彩表现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位，也是在前段时间其实负面的评论还挺多的。 嗯， 然而最近呢，在看到他出席在公众场合的时候，感觉他状态和心情也都还不错。 对， 谁呢？ 美美的造型也是为他扳回一局。前几天奚梦瑶在微博发了一组照片，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加上甜美的笑容，可以说是元气少女感满分。 虽然没有拍到全脸，但是整个感觉就是皮肤状态， 对， 包括他的心情，他应该坐在 MPV 的第二排。 哇，对车好了解哟。 对 MPV 第二排老板位的那个位置，然后可能是在参加通告的休息的间隙拍的一张自拍。 但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见解啊，因为他这个其实蕾丝做的已经很细致了，很繁琐了， 嗯哼， 再配一个这样的一个链条，是不是有点多呀？ 我觉得不会，其实你看它这个虽然是蕾丝的衣服，但它不是一个连衣裙。 嗯， 你可以在从照片的下端看到它在下面配了一个牛仔裤 啊 啊，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拍的角度。 对，而且其实这样的材质的衣服配这种复古的做旧黄铜的首饰在一起，反而就更有那种希腊少女感。 对， 学会了吗？ 复古嘛，最近好像很流行。 对，那奚梦瑶其实前段时间也在戛纳红毯上的穿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模特出身嘛，穿什么衣服好像比别人会更加容易得分一些。 嗯， 之前在红毯上他穿着了这样一条粉色的吊带连衣裙，而且是全身不灵不灵的亮片。 其实这种亮片裙很难穿， 很难穿， 啊， 就是咱们这种普通身材穿完就变成两个自己。 这从男生角度而言的话，其实这个礼服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条礼服， 它就是很普通，剪裁很普通，看似很简洁，但是简单而不简，简约而不简单。 所以从女生角度而言，穿起来是挺难的，很考验身材的嘛。 我们不敢挑的， 越简单的衣服越难穿。 是满身亮片这种事情，一定建议大家普通身材不要去挑战。 会变得更宽吗？ 会横向变宽， 啊， 更何况是这种满身亮度很足的这种亮片。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衣服有一些小的亮点的话，这种亮片只可以是局部的存在。 啊，但他穿上以后就真的是蔡依林的那首歌曲《是谁的眼神锁定我》。 蔡依林听到你本身唱这个歌可能会哭死吧？ 我有档期可以邀请我一起合作呀。 那仔细继续。 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奚梦瑶是超模的原因身材基础就很好， 对，啊， 但她表示其实平时自己也有健身，就已经基础很好还在健身。 对， 只有工作特别忙的情况下才会稍微放松，对饮食更是格外的严格。嗯，另外她说呢，参加很多综艺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自己的更多，并且谈到了一直比较敏感的关于真人秀是否有剪辑还有台本的问题哦。 所以我明白了，我们这里有一段他的专访，对不对？嗯，就是关于前段时间产生负面影响的这些事情都被问及了。 对， 哇哦， 参加出了回应 综艺的节目， 啊， 真人秀的节目比他本职工作更多。 嗯， 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管理身材，以及怎样，反正都挺敏感的问题吧。很期待奚梦瑶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看一看他的专访。 我是奚梦瑶，对，我喜欢不断挑战。这一次走红毯的次数比往年多，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吧。而且六月的时候会有一个之前客串的电影要上《金蝉脱壳二》，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期待一下。不是说游刃有余，而是说更加的在努力的学习当中。当你努力的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多少总会是有一点收获的。尽量吧，因为其实真人秀它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剪辑，然后可能节目组是需要考虑更多整个节目，给每个人突出一些他的个人特质。但其实每一个人本身都是一个360度更立体的人。我有一直在工作啊，偶尔会去看，反正是基本不看。是有很多不好的评价，我都会坦然接受，因为我觉得只要不是说真的是触及底线的造谣，或者是涉及到人格问题，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也许我过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最好的年纪是什么。我觉得这整个 过程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至少我去体验了这样子的感觉，我更了解自己了。最近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时间，我们晚上都会弄到很晚，要准备第二天的东西，所以没有再健身。但是，我一直有在健身。 我觉得女明星真的现在因为健身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然后像奚淼这种身材，不用她说，就是你从她在秀场上的状态就能看出来。这种身材不健身是不可能的。 对，健身的瘦跟普通瘦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像他们这种维密模特，能够走维密秀的女孩子们，大家也都多少有过耳闻，在即将要上 T 台、上维密 T 台的前段时间，会有多么的严苛，对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包括她的各种运动的这种频率，都有很高很高的要求。 走 T 台也是有要有体力这样的一个支撑的，一般人应该也走不了吧。 要穿高跟鞋这样大步流星的走、 对对对，又不是走一次。 你知道我今天还看到了李冰冰的个人专访、问她一件说让你觉得一生当中最恐惧的事情，她已经活到对吧也快年过了 多少 就是依然少女状态的她呢，然后在自己的职业当中也还挺有一些作为，以及在投资领域也做得很不错的一个女强人。你知道她的回答是什么吗？ 走 T 台 不是，是李冰冰哎 啊！ 他说的是 什么？ 我人生最恐惧的事情就是，我一直都在减肥，不是在减肥，就是在减肥的路上，感觉自己一生都在减肥，这是我、胖是我最恐惧的事情。所以你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就说，哎，我也是这样啊。然后你再一想说，原来女明星就是这样。 对， 因为大家跟明星的差别在于，明星每天都在面对镜头的考验。 对。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够瘦了，那你就让你的男朋友或让你的朋友给你拍一段 video， 你就知道原来自己是 就是咱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一天想要轻言放弃，想要吃一顿欺骗餐，你就吃了，那又怎样？ 对， 对吧？可是女明星不可以， 她们不行。 对，24小时、365天，她们都要保持最好的状态， 真的很辛苦。减肥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但是你们知道吗？ 嗯， 同样热爱健身的刘涛，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吃没关系，我会说你给我吃吧，我吃完以后今天晚上我还要锻炼，所以我完全不在乎，好好吃就是为了好好练的哦。 所以说 这句话就一定要艾特李冰冰啊， 减肥是需要体力的。 好吧，说到健身这个话题，夏天其实女生们也会很多女生会开始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包括男生也会对于自己身形有更多的要求。如果你对健身对塑形有更多的需求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每周二下午6点到7点的潮流梦工厂。好，继续请子琪。 时尚界的车轮永不停歇，也许你刚刚攒钱买好了新一季的秋冬款，哎，就是2018秋冬，其实都还没有太上哎，但是、 已经上了呀， 上了， 对呀， 还没有开始准备去买它， 还没有攒够钱， 他的意思钱 还没 有 攒够钱， 我已经攒够了去买春夏打折款的钱， 买2017年春夏打折款， 对对对对。 但是啊，各大品牌的2019早春秀就已经来了，我们先来看看时尚界的领军品牌 Louis Vuitton。北京时间5月29号凌晨，路易威特恩的2019早春系列在法国的梅格基金会发布。其实这个地址就是刚刚结束的电影节的戛纳。在这场发布会上，仿佛走进了一个多元的城市部落。它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我觉得他们用的这个 BGM 非常的厉害。 哇，这个片头曲很魔性，一定要听， 一起来感受一下， 不要质疑自己。 这个是一个大全景，就是让大家来观看一下 Louis Vuitton 这次2019早春的这样的一个大秀的一个整体的状态。 场地非常大哎， 这个视频里面没有声音哎， 视频里面， 所以没关系，子琪可以来人工配音一下。你还有印象吗？就是 他大概就是，会隔很多秒，然后蹦出一个英文单词，然后是那种 my no maybe。 你不要笑，子琪真的很像， 这么吓人的一种吗？ 非常像，因为他这一次讲的是城市部落 啊， 就是那种女性的力量，就是坚定，然后温柔而坚定， 没错， 你知道就很像我们老母亲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那种状态， 温柔而坚定，就是不像 Beyonce 那样Beyonce 可能过于坚定，失去了温柔那一面， 就只有坚定，只有咆哮，是吗？就是其实他的这个什么 my maybe 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Maybe we will see 这样的东西，它其实是Grace Cording 亲笔撰写的一个自传，叫 Grace 里面的一个选段， 哦、 所以它配上了这个 Ootkid 专门创作的一个 BGM， 然后用作这一次大秀的一个背景音乐。 哦，很有想法。 这个音乐我在刚刚看到的时候。反复听了十遍，然后我确定，哦，这个音频没有问题。 我以为你伴着这个音频睡着了。 没有，而且它是因为它这一次是前面是从 maybe 开始嘛，它是一个从前面 maybe 到后面一个 just 的选择，它有一个转换 must 对 对，从也许到必须。 嗯 嗯哼，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在秀场上面发布的这些造型，我觉得还挺奇特的，因为女装的设计总监之前一直有传言说 Nicole 要。 离职， 对 对， 不再续约了，因为表示说有一些这个外界对于 Niccolo 对于 Louis Vuitton 这五年的这个女装设计哈不是很满意， 嗯， 但是这一次的早春秀依然还是由 Niccolo 来主笔的， 对， 从前几套的造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她把女性的那个肩线、那种棱角变得更圆润了一些， 这一套的话很像法国。那个时候的宫廷风的感觉， 阔 肩了，对，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那种很尖很有张力的那种，反而是就是 maybe 或者 we will see 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看那个发型配的也是非常的那种吉普赛的感觉， 然后再仔细看一下这前几套造型没有高跟鞋的出现， 没有高跟鞋， 对， 对， 这一次秀场上面全部都没有高跟鞋出现， 哦，这套粉色的好漂亮， 嗯哼， 好挑人， 对，其实以前 Nicole 在设计当中很少会加入就是礼服的元素， 对，她不太喜欢晚装， 对，但这一次呢她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尝试， 嗯 嗯， 把一些日常的装扮显得隆重一些，具有一点形式感， 比如说像这种的小斗篷的类型，以及加入了这样彩色羽毛的装饰， 对， 这算礼服啊， 就是晚装吗？ 对 对，日常加晚装，就是你平时穿也 OK，晚装当做晚装穿其实也可以， 就是正式当中带一些小俏皮小随意， 然后日常中穿又会让你觉得说啊你好特别，就像你今天这个苏格兰一样， 嗯，啊、gorgeous 可以， 对，然后以及这种这个动物皮毛的一些运用，以及这样的贝雷帽的加入，都让整个元素变得更丰富起来， 嗯， 所以 Nicole 这一次执笔了早春的这个秀场，也是再次坚定了外界的传言，之前那些传言都是不实的，所以这一位帅气的设计师接下来将继续和 Louis Vuitton 合作，携手下一个五年， 嗯，这个部落风确实很特别， 对，所以在这一次是不是还发布了一个即将要发布一个联名款，对吧， 对，有一个联名款， 嗯，是和一个插画师一起来合作的，因为这个 Nicole 和这个插画师呢都特别喜欢小动物， 对， 然后他们在想要把自己家的狗啊猫啊画到 Louis Vuitton 的手袋上面， 是自己家的还是他们喜欢的狗和猫的样子， 他们自己家的狗和猫， 哦，做他们家狗和猫好幸福， 这有点像 Dolce & Gabbana， 他们 不知道有没有片酬费， 就会把自己喜欢小动物画上去， 他这次 LV 大秀的第一套装扮就是用了一个猫咪的手袋， 嗯 嗯，就是那个他们家的猫， 这个系列的联名款大概会在今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发布。 嗯， 再来看一下这次秀场上面的这些明星阵容们，先看几个大家熟悉的中国明星的面孔。钟楚曦， 钟楚曦的气质真的是超凡脱俗。 钟楚曦很适合 Louis Vuitton。 嗯， 对， 他在几年前也有过， 但是他演了《芳华》之后，好像就更坚定了 Louis Vuitton 会使用他来做一些对软性的宣传。对对对， 这次的部落系列好像格外适合他。我觉得这个部落系列我们现在就可以模仿起来了， 怎么模仿， 就是家里有 宠物就开始围到脖子上是吗，大热天的 部落系列不一定非要有宠物的嘛， 哦，那 你说披肩呐，啊，或者是那种 你今天这个就很适合部落系列， 对，我这个就可以， 对，一会儿给大家走一圈秀好不好， 没问题， 广告期间 擅长 还是吃点2018年的土吧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秀场上出现，这是 Jennifer Connelly， 然后还有 Emma Stone， 这一身还不错， 对，包括这个后面有他们的合影，杨丞琳也去了，杨丞琳这一套我觉得也真的很好看， 嗯， 站起来的话应该会更好看， 对，这是他们几个人的合影， 嗯， 以及在秀场上常见的这几个时尚博主都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早春 哦，左边的红皇后老奶奶真的是非常的时尚了， 她就是 Grace Coddington， 嗯 哼，他穿了一整身的老番的睡衣风的衣服，在他身上完全就是没有违和感， 是的， 这一般人穿都不敢穿到正式场合， 很难驾驭的好， 嗯，对对， 好吧，以上我们就来了解到的是各大品牌其实已经开始到了自己早春的一个发布会了，像紧接着 Louis Vuitton 的是 Gucci， 在5月30号的时候也已经发布了， 就是今天早上刚刚 昨天了，今天31号。 对、嗯，所以如果各位非常关注到时尚界的这些新品的发布的话，然后想要给自己接下来的工作更加一些动力的话，这两天可以多多的去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时尚流行的一个发布趋势。 是， 对，今天的时尚潮流风向标在这个时段先告一段落，我们下一个半点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开始真正的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干货，就是在这个夏天怎么样把不同的颜色拼接在一起，组装在一起，让你自己穿得非常好看。收看我们的视频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稍后继续回来。 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两个撞的颜色的饱和度是要吻合的。 嗯， 你要么就两个全部都是低饱和度的，要么就是两个全都是高饱和度的，这样才叫撞色。如果你用一个粉色配一个宝蓝色，那就会很灾难。 哎， 嗯， 你面前你面前就有一个红蓝组合，那个红蓝组合是 OK 的吗？ 非常 OK， 这是两个高饱和度的组合啊。 嗯，所以这样就很直观的，大家就可以理解一下了哈。 对，这只包的饱和度和这只包里面那个红色饱和度就是高饱和度，它马上就可以撞在一起的。嗯，我们一会儿会用真人的方式来示范给你们看。我们先来展示一下，有一个品牌它就很擅长用红蓝 CP， 红蓝这个组合，猜猜什么品牌？超喜欢的。 啊，罗意威。 不是，是波士，仔细答对了，加十分，不要给他镜头。那一会儿你。气死，对，就是 Pushy，他们在秀场上经常会出现这种红蓝的组合， 好漂亮， 已经成为他们家品牌的一个经典。 嗯， 但是他们家设计师聪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红和蓝都不会占太大面积， 嗯， 会用白色来中和一下，这是我们可以去借鉴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整套 look 从上到下，包括包包，就是除了饱和度高的红和蓝以外，就是白色， 各种场合都很适合穿这一身。 是，包括在刚刚推出的2018的秋冬季当中的一款新包，他们也用了这个红蓝白的组合，这只包也很好看。 嗯， 对，夏天背在身上绝对会让别人多看你几 眼，眼前一亮。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讲到的红蓝组合怎么来搭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其实蓝色更多的，买蓝色单品的话，除非你买包包， 嗯， 要么就是牛仔、丹宁。 对，夏天有些男生爱穿那个海魂衫。蓝白， 哦，蓝白， 嗯， 但是这样的话，你配一个红裤子，感觉就回到了就是六一的时候。 海魂衫就是要不然就变得很青春的那个样子， 对， 要不然你会穿的比较灾难。我觉得海魂衫不太好搭配， 不是很好搭配的一件事情。嗯，首先，我们建议大家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一套 look 呢，就是现在子琪已经换上的白色的 T 恤加上红色的阔腿裤的一个效果。我们请子琪来到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而且子琪路过的时候，我会把桌上这只饱和度很高的、很漂亮的包包送给你，蓝色。 送给吗？现场送吗？ 就是送给他，先就是用一下， 搭配一下哈。 哎，子琪那个腰带是不是也是深蓝色的？ 对，我觉得它很好看。 OK， 可以搭一下。对，因为我一开始给他准备了只是上衣和裤子，但是巨好看耶！ 大家可以来评评理啊，到底有没有到子琪说的巨好看这个份儿上？ 就是它的这条腰带是一个天鹅绒的一个材质，后面是松紧带的，确实实用性还挺高的。 哇，腰好细啊！ 对，腰很细。来，拎上你的包，去那边走一圈。 我的包吗？ 拎上我送给你的包。其实这只包又可以手拎，也可以斜肩背。单肩背我会觉得有点太成熟。对，我觉得你可以手拎，然后把那个长带子，然后 挎到后面也可以，就别放到前面了。 对对 对， 对。我们来给我们请导播老师给子琪一个全景。 他笑得合不拢嘴，哎，简直非常开心。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迟疑了一下，说让你不要戴那个腰带吗？因为你的腰带的颜色很深，虽然肉眼看它是深蓝色，但它那个深蓝和那个包它不是一个蓝， 对， 所以就会遇到你身上多出了一种颜色这种尴尬的情况。而且从远处看，这根腰带更像是黑色的，黑色在白色和白色上衣和红色裤子中间显得有点太重， 泾渭分明。 对，就反而显得你的腰没有那么细。你可以把腰带摘了试一下，因为这条裤子本身就已经是高腰裤了， 是， 所以各位不用担心说我的腰线会不会不够高，腿不够长。阔腿加高腰的要义就是让你的腿变成1.8米。 那如果他系的腰带跟这个包是一个色系的就 OK 了， 那就会非常完美。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这样的一身衣服， 哇，真的显得腿很长。 对，你会觉得说之前你可能觉得红和蓝没有办法搭配在一起，但是你用小面积的宝蓝配上饱和度很高的红色， 嗯， 对，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撞色。 这个通勤装会打满分嘞。 对，而且这件上衣虽然是一件白色的很简单的 T 恤，而且大概是我花79块钱买来的。 哦， 但这件衣服已经穿第3年了，舍不得扔。它弹性很好，又很舒服，又可以搭各种各样的，以及它会让一件简单的白 T 恤变得不一样，就是在这个衣字领的这个地方。 嗯，物美价廉。 对，各位可以来给子琪的今天的第一身 look 来打一个分儿。是我们今天教大家在红蓝 CP 组合当中非常实穿的，每个人都会有的白 T。 子琪最不擅长走秀了，要不要再让他尴尬一下？ 我的走秀，来来来，预备。 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不能一直停留在他原先的状态当中。 他每次走秀都让我怀疑他的真实年纪。 不，但是今天穿上这件衣服以后，我觉得他更自信了，很好。 感觉明明是很时尚的一身打扮，回到了90年代。 不，这身衣服它是要有一点就是庄重的感觉的，对，要有一点是就是 level 的感觉， 就老气横秋 嘛。啊，不，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红蓝 CP 当中的组合，因为我们刚刚讲蓝色在生活当中可能你没有像子琪手里面拎的那种饱和度很高的蓝色单品，你在专门去买一个包可能也不太划算，但是你衣橱里面或者你男朋友的衣橱里面一定会有一件丹宁的单品， 对， 不管是牛仔布的。还是牛仔这个就是那种棉布，还是那种的牛仔夹克，其实都是可以拿来用的。 亚麻呢 也可以啊，它只要是颜色是那种丹宁的色系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的衣架上面有一件丹宁的牛仔布的衬衣，以及有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我一会儿想要让子琪换上他们俩。 哎，这个会很好看。 对，子琪，这样你先去换连衣裙，让大家看一看单穿红色的连衣裙是什么样的效果，然后你再穿上一会儿的那个外套，给大家看一看，这两种颜色拼在一起会比单穿会更好看。 而且它一个是长长的裙子，再配上一个长长的一个牛仔外套，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棒。 而且长的牛仔外套很神奇的地方是在于它可长可短。你想长就可以随性的这么飘着， 对， 风一吹过来就飘起来了。如果你想短的话，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系起来。那既然说到红蓝组合，我觉得有必要让泽华今天展示一下自己身上穿好的。我所谓你今天这个裤子为什么我不作为一个范例推荐给大家，是因为你把这个单品买回家，这个单品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 set， 就是服务员已经设计师不是服务员是设计师已经帮你调好了这样一款颜色，你根本不需要费力， 对， 只需要上身穿一个纯白色的 T， 就完成了这一身的 look。 是，那不是很简单很方便吗？ 没有什么难度和挑战性，看不出你的水准。 但这样的单品的话很适合就是平常比较懒惰的男生或女生朋友们。 就是这就是看不出水平嘛，但唯一你的水平就体现在你挑中了这件单品。 眼光， 来， you know. 你的走秀时间 ，show time，it's your turn。会把好好的走秀时间变成你的渔夫卖鱼时间？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哪个秀场会放这首歌曲？ 就是属于你的秀场会放这首歌曲啊。 等一下，一会儿你走秀的时候你看我给你放什么歌曲。 好吧，我们说回到子琪马上就展示给大家的这个一套 look， 就是红色的裙子。我今天带的那条连衣裙，我刚才还在跟子琪说它背后的故事。那条裙子是我当年拍结婚照的时候用的。 妈呀， 就是结婚照里面会有一个小单元是那种拍日常生活的小片段，然后呢我们就在英国的一个街头装作很随性的在街头走路，你知道英国那个路都是就是坡度很高，然后身后是那个城市起伏的那个路面，然后我跟我老公就牵着手走，当时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 哇， 就是你知道红色，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是因为红色它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太过扎眼。甚至我曾经试过，我夏天的时候穿了一个鲜红色的连衣裙，然后朋友们见到我说，哎，你很像辛德勒名单里面那个小女孩， 或者今天要参加什么活动。 对，所以这时候就很难解释，你只是想偶尔换一个心情，但是却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穿的有点过。 那我知道你为什么让子琪去试那件红裙子了。 为什么？ 因为你穿不下了。 不是，那条裙子是很宽松的，对，但是系腰带会更好看。 OK， 不是穿不下的哟，我要声明一下。 哎，但是我讲，就是现在其实中国人很喜欢红色，无论是夏天还是秋天、春天哪个季节， 春夏秋冬，尤其是在春节那个星期，就必须要再入一个红色单品。 你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吗？就是购物过程当中如果有红色单品的话，第一眼就会看到，我是这样的。 啊，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很少挑红色单品， 我很爱买红色单品， 是因为它颜色太过嘛，就是怕。穿出去太过， 有人已经回来了。 这条裙子的这种就是裙摆的造型，就感觉很剩女。 哎， 不是那个剩下的剩， 就是剩下的剩啊， 不是剩下的剩。 子期他攻击你真的是很过分。 我没有，我还母鸡他嘞，真是的。你看这个红裙子整个就是很显肤色，这个红饱和度高的红，包括饱和度高的蓝，它都是会有就是衬托肤色的作用的。 是， 对，只要你不是太黑都没有什么问题。子期这样的肤色完全没有问题，显得更加白皙。你可以这样散着穿，也可以系上你心爱的巨好看的腰带。 散着穿的话会显得它没有轮廓吧， 可是就会反而显得更， 就得有风起来以后可能效果更好。 但是系上腰带呢就可以有收身的作用了，因为它腰很细，系腰带很适合，宽的细的腰带都可以。 那这种会挑腰带的颜色吗？ 这个我觉得就是找中性色，它的这个腰带暂且可以当做是黑色嘛， 嗯， 就是黑或者是浅色或者银色，细的的话你就找浅色的，不太显眼。 那我觉得好像还是不系腰带效果更好一点， 是不是？系上腰带以后觉得很刻意。 这种话会有，女士们先生们请系好您的安全带，飞机十分钟之后就要正式起飞了。 不会，哪会有空姐穿成这样，就不方便给乘客提供服务。 它这个腰封的这个宽度感觉很像安全带的那个宽度。 好，仔细把腰带解下来，然后你此时此刻在这条红裙子的基础上穿上那件丹宁的外套单品，看一看会不会中和掉红色太过扎眼这个错觉。这件衣服对他来说太长了，所以就是一看就是穿了男朋友的衣服。 可是这种长长的感觉我觉得是很时髦哎。 嗯哼， 现在年轻人会喜欢的那种时髦感， 就是加上这个里面的裙子本来也是垂垂的很慵懒的状态。 对， 其实它的鞋子应该换成平底的小白鞋，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种嘻哈的感觉。 休闲鞋，我要走过去让它稍微翻一翻。 OK， 整一整，其实它这样穿也会有自己的一种风格，就挺好看的。但是我知道子期肯定不只想这么穿。 现在我们在现场示范，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也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设计师袁一老师现场在做这个扁袖口，把这个长长的牛仔的衬衫袖子扁得很高，但子琪胳膊实在是太细了，瞬间就滑了下来。第一步是扁袖口，扁完袖口之后我猜可能还会把下面给勒起来吧， 要锁一下。 扁袖口的时候记得要锁一下，这样可能会不容易掉下来。但是因为子琪穿的是男生的这个衬衫，所以它本身就很大，即便锁的话依然会容易掉下来。再加上我买这件衬衫我自己穿也很大，专门买了那种加大码的。 就是挽袖口的时候一定要挽的稍微凌乱一点，它因为太大，但是好在它里面有一个小扣子， 哎， 你把它先卷上去一圈，把这个边一定要留着，把下面的这个再锁几圈上去，整个往上撸一下。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要领，就是袖子的这个长度和你胳膊的显长程度是成反比的，就是说袖子越短的胳膊就会显得越长。 他这样站很好看哎，你看一下镜头中的自己。 而且两边的袖子可以不一样。 对，我也觉得。现在是在把这个上衣的下摆部分往后拉，如果从后面扁的话，这样就变成那个女生爱穿的那种小的叫什么可以遮阳的那种东西，防晒服， 很短款， 彻底的让它消失掉吗？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子琪说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花样，从目前这个角度来看有一种孕妇装的感觉。 就是袖口是特别长的，你觉得太啰嗦的话就可以从后面系上一个小结， 后面看是好看的。 对，后面看是一个蝴蝶结的样子，然后前面看变成一个牛仔丹宁的单品的一个小披肩。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样其实不需要腰带就已经无形中把你的腰线提升了。 嗯哼， 就你的腰线在这里，通过这件外套以后看到你的腰线在这里，就是胸一下全都在这里。对，胸一下不是胸一下，全是腿，对不起。当然也可以最传统的系在前面， 你们俩现在站在一起，就真的是我们刚才说那句话，自古红蓝出 CP。而且你们这个红蓝还非常搭哎， 对， 但其实袁一川那个蓝要更加的明亮一点。好，现在又把这个前摆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不要特别死板的站在胸前，就是肚子前面系一个结儿，那样子的话肚子上稍微有一点肉，就大家会觉得说你这边怎么那么的厚。现在它既然有那么长的一件外套，你就可以把一个角打成结儿。之前老师在教大家做怎么穿衬衣的时候就告诉大家，现在已经不流行那么中规中矩在胸前系一个结儿了。当时 你刚才用的老师这个词指的是自己吗？ 对不起，就是岁数很大的人。原因告诉大家，就像这种情况下，这种柔软程度的布料以及这种长度，完全可以利用它系出一个两边不一样的结儿，就是一边不用管它，另外一边系一个结儿，这样大家也会误以为你的腰线在这里，以及这件衣服也变得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才应该起那句歌词的，那句歌的 叫做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 好，完了吗？目前就要这样了。 对， 好， 这是红色的裙子，然后配上丹宁的这个外套。给大家示范一下，就是如果只穿红色连衣裙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然后穿上丹宁以后就会中和掉它的很多就是炸眼的部分， 是 它变得更加平和，更中性和休闲一些。子欣，你愿意穿这样一身衣服在嘉宾区稍微坐一会儿吗？ 可能会热哎，用那个衬衫材质是厚的， 还好那个算是棉布的材料，算是在牛仔单品当中属于比较薄的面料了。这个季节虽然很晒，但是温度其实还 OK， 走到外面你是需要一个这样能够遮住阳光的这么一个单品的。 不会，夏天我都会嫌弃，我觉得太厚。 那还好，因为这样穿的话 女生就不怕， 对， 女生都不怕热，宁愿不能晒， 不可以晒， 美就足以。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今天在红蓝的这个组合当中告诉大家说，用红色的连衣裙，然后用一件丹宁的这个外套去中和掉红色连衣裙的炸眼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红蓝 CP 当中我就要展示我自己了 哦， 因为我今天穿的就是专门为了节目穿成这样。我刚才走过去说大家已经看到了我穿的是蓝色的裤子，那我今天选择了这个蓝色裤子加白色的 T 恤以后呢，我就选择了红色的包包。因为刚才讲到说红色这个元素，它会让有一部分人像我这样的人觉得说有点太过，所以我其实红色的单品不太多，不像你很喜欢买红色。 对我很喜欢买红色， 我大概衣柜里面红色单品就是今天带来的那个连衣裙和那个裤子了， 哦， 这是我唯二的两个红色单品， 然后确实是很少穿，几乎不穿， 对，几乎不穿，我会怕说太隆重，太喜庆，于是我就会买一些红色的小包包，就红色包包是能够去跟蓝色单品去搭配的。 但是我们目前镜头当中看到那个红包包也不是一般的红包包，外面还有一个网兜， 对，所以它就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简单的红包包， 哎， 所以它不能够当做红包送给大家。我去表演去看一下， 你知道今天很多同事看到我拎这个包包都在问，诶，这个包包好特别，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对，这个包很妙的地方就在于它其实有很多的背法，今年很流行这个网兜的设计，所以过一会儿我还可以给你展示一下，不用过一会儿，就现在吧。这个包其实如果你觉得像过一天你不想搭配蓝色的裤子蓝色单品了，你就可以只拎着它，里面 只拎着这个红色的包吗？ 不是只拎着外面的网兜。 哦，吓我。 哦，把你的防晒霜放进去，护手霜放进去。 红色包很像以前幼儿园的时候往里面堆玩具， 像花盆，你觉得吗？ 对， 就是其实你光拎一个这个也是 OK 的。 哎，很好看。 而且子琪，你刚才那身衣服可以拎这个包，你可以，你想过来试一下吗？你要穿上丹宁的那个单品呢，因为他刚才已经把红蓝组合得非常棒了，包其实就可以不用太抢眼了。所以我会把我的刚刚那个红包里面的红色部分去掉，只剩一个中性色的米色网兜，加上一个蓝色的小的把手就可以了。 确实比你拿更合适。 所以我想要演示的是，刚才我拿来这个包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红包包的存在，我今天裤子穿的是饱和度非常高的蓝色， 是， 那我想要 组成红蓝 CP 的话，靠的就是这只包。而上衣其实为什么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因为想要中和掉一些红和蓝组合当中太过扎眼的部分。这也是大家 有没有特别忌讳的颜色， 你说跟红蓝在一起组合吗？比如说黄色 坚决不能穿，你后面的黄，后面很多黄， 对，就后面这个黄不可以。其实蓝和黄本身在一起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把红蓝黄加在一起，感觉是三原色吧，对，可能是显色板之类的。所以如果你已经使用了两个饱和度很高的红和蓝的话，你的其他单品就要用这种白色 T 恤来中和一下感觉。所以我要走秀咯， 可以放音乐了。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 你以为我还会再单独再给你一个补？什么都没有。来来来，欢迎回来啊！ 我以为后面还会有那个人生啊， 还准备跳过来有一个亮相，没有。 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颜色组合，红色和蓝色。在夏天当中，其实这几个颜色都不会让你觉得穿在身上很热，不会像黑色啊，什么那种什么藏蓝色啊，让人觉得很就是很吸热的感觉。 对， 对，红和蓝在夏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怎么去匹配，原则就是饱和度一定要是一个 level 上的。 嗯， 要么就是蓝和红都是高饱和度，要么就是它们同时都是低饱和度组合在一起。 嗯， 然后同时如果你使用了高饱和度的颜色，那么中和色白色是最不会出错的。 嗯， 不要选择其他亮眼的颜色。 对，像这种黄就一定要出局。 嗯， 就这种黄。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我们在下一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继续带你一起改变，在夏天教给你最实用的颜色搭配方案。 伤害和悲情。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改变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已经变身为超级青春无敌美少女的袁一。 在她变身之后，我在旁边显得非常的暗淡，不过好在我前面有个更亮的一个火。 哦，真的耶，这样那我把它抢过。 那你可能会 too much。 OK， 我是泽环。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这教各位夏天的时候怎么用一些这个颜色的搭配，很巧妙的组合，让你在这个夏天变得不再的那么的沉闷和普通。刚才讲到红蓝这个组合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小细节可以教给大家，但是这个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它对于技术技巧或者说以及你的这个身材的比例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就是你可以借助一些小的饰品，去搭配你的服装，然后达到红蓝的搭配。比如说你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或者 T 恤，然后穿了一个蓝色牛仔裤，然后你想要搭配红，然后你的包包里也没有红色的包包，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别的红色单品了，那你就可以花很小的价钱买一个叫做 bandana 印花的大手帕的意思。bandana 对，方形的，你就可以去制造出这样的效果。国外很多博主都会这么做。 右边不是红领巾吗？ 没有啊，是因为它随风飘扬了以后，就感觉像左边这个系的会更好一些。你说的没错，右边这个系的就有点太长，这个小尾巴就会显得像红领巾。 他可能想要随意的感觉。 他恰恰相反，他没有系的足够随意，所以就会像红领巾。这是在系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需要去忌讳的一个问题。像这边有一个真人模特示范了，我觉得他虽然颜值上可能不如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你们来的高，但是他这个系的方式是可以学习的。其实这个结就是我们之前在教丝巾那个系法过程当中教给各位的平结的方式。你不用系太死，稍微松散，然后两边不对称一些，就会显得随意一些。 你说系太死，天气这么热，系太死以后好热好热， 长 痱子，解不下来。 这是在红蓝组合当中教给大家的一些穿法。接下来要在夏天当中推荐给大家就是黄加白的组合。 黄白， 对，就是黄非常适合夏天，它热情，它阳光，它青春，它减龄。就像我上一个时段穿的是白 T 恤，其实已经比较就是活力一些了吧，但是我这个时段换上了黄 T 恤，不管你们怎么觉得，至少我自己觉得年轻了好几岁。 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主持人。哎，我们俩今天简直太配了呀。前一小时我们是红蓝配，后一小时变成黄白配， 对吧？是不是就直接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哎， 而且其实在红毯上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女明星都在用黄色来衬托自己的肤色，典型代表就有 身材到长相都很少女的周冬雨，以及各方面都很完美的倪妮， 嗯， 他们的红毯造型都选用过这种非常娇嫩的鹅黄色。左边的周冬雨这个鹅黄色会偏柠檬黄一些， 嗯， 然后右边这个倪妮的可能就真的是刚刚孵出来的小鸡儿的那个 奶黄色， 就是鹅黄的颜色。 对，我觉得右边那倪妮那身更难驾驭。 对，但是黄色就是会让人显得更可爱、更青春、更阳光一些。 那是否也会更挑肤色呢？ 挑肤色是这样的，取决于你挑的这款黄到底是什么黄。我们要用这张图片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左边这个就是荧光黄， 嗯， 真的很难穿，不建议大家大面积使用这种荧光黄， 嗯， 而且有些人的视觉是无法接受这种大面积荧光黄，看你会觉得很晃 眼， 对，就可能你穿了这身衣服，今天就不太有人想见你。 怎么有人打远光灯？好讨厌。 然后右边这种偏姜黄色一些的黄是更日常一点的黄， 哎， 也会更好驾驭一些。 右边这个确实是应该不太挑肤色。 对，所以这是你在挑大面积黄色单品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 嗯， 但是如果收音机前往那头有听友和网友说了，我还是怕出错，不行，我不能大面积使用黄色。那 OK 啊，你可以小面积使用黄色，而且在你小面积使用黄色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说我很喜欢荧光黄，我把它拎在手里不就行了吗？噔噔噔噔，请我们已经穿上了像白雪公主一样的白蕾丝的连衣裙的子琪，拿上我面前的这个荧光黄的包包，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用很普通的素色搭配，只要改变你手中包包的颜色，就可以穿出夏天不一样的阳光活力。 子琪现在好漂亮呀，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哦，我觉得这个摄像头有问题，就是这个饱和度怎么会反光到感觉打了远光灯，有可能调一下吗？就完全看不出包在哪里。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站一下，仔细往台子这，哎， 哎，再往你的左边，往你左边挪一下，左边，再左边，再左边，再左边，再左边， 这样看会好一些。 对，这样看会好一些。对， 往右边去一点吧。 总之就是感觉很想要他的微信号，很想跟他搭讪。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 太漂亮了呀， 是不是？ 仙女本仙。 对。所以女孩子在夏天你又怕热，穿一个这样的吊带裙，然后是长裙就随风飘摇，然后呢你还可以背上这样一个手工的什么荧光黄的这样的包，我都已经想认识这个小姐姐认识到说不出话来了，就完全就是这首歌本尊了。像一颗还是不要走秀了，跟你的风格不太符，只是说歌词里面说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就很适应这个裙子的状态。对，你可以穿这个裙子转个圈啊，小的时候女孩子们穿裙子一定要互相比谁转出来的圈更大。 我在猜，如果不拿这个荧光黄的包的话，光穿这个白颜色的裙子 就会逊色很多，你可以拿掉， 也是漂亮的啦，但是感觉好像缺少一个亮点。 对，你看就是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子琪实在太出众了，所以人群当中会看到他。但如果有了那个荧光黄的那个包以后，想不看都很难。 对对对对对，包括其实你如果就是衣柜里面没有白色连衣裙，你也可以用这种衬衣呀，啊，然后白裤子啊，白 T 恤，总之就是一身素色，然后搭一个很亮眼的黄色包，就可以起到很棒的作用。 左边这身应该是大家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好穿的一种搭配， 是就是简单的长款的白衬衣就可以了。 嗯。 好，谢谢子琪。接下来我觉得是泽华和子琪分别要去换衣服的时间了。 男生也荧光黄吗？ 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套 look 就是在白黄组合当中的，你期 待？妈呀，我的腿型真的很难驾驭黄色了。 对，他说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穿黄裤子这件事情。 哎， 但是我今天真的给他准备了黄裤子。 我的天哪， 你先去穿好不好？ Disaster 吗？不会不会不会，你现在词汇量很丰富啊，已经是灾难了吗？ 有可能这个裤子我都穿不上啊， 也许是 good news 或者 surprise 之类的。 OK， 期待一下了。 你可以去那边取一下你的黄裤子。 妈呀， 是那边那条哦，不要取错，下面那个是黄色连衣裙，大家不要给镜头留一些这个悬念。对，子琪，这样子琪你留下来跟我聊一会儿，先让泽华去换上这条裤子。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苏格兰红换成他的黄裤子，并不用换他上身的衣服，因为我们这个组合想要的是黄和白，他的白 T 已经完美无缺了，非常 我觉得应该还 OK， 还 完全没问题，赶紧去吧，就是为你准备的量身打造。哇，这条裤子好看， 是不是？ 对。 但是他的腿型呢，确实比较特殊。就是看泽华的上半身，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纤细的男孩子，至少对自己身材管理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你猜，你看他上半身是多重？ 上半身嘛。 猜他上半身的话，猜体重多重？ 我觉得应该140吧，134之间。 134之间， 真的很瘦的男生体重啊。 嗯哼，但是实际上，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他多重。 再猜一会儿他回来，应该不会回听这期节目吧？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聊了什么。 也不一定哦，我可能会指向性的要求他来回看这期节目你说的那个话之类的。在挑黄裤子的时候，我们会不太建议大家去挑纯黄色的裤子。 对， 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说不要挑荧光黄了，就是黄裤子这个事情本身，大家就最好去尽量避免。 它很踩雷。 对，非常踩雷。哪怕不是像泽华这种腿粗型选手，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图片。当你选择黄裤子的时候，其实街拍的本身都是不是模特就是博主， 对， 或者是明星， 他们身材已经算是很好的那种， 对，身材一定会比我们普通人要来得好。但是从图片上，不管是左边的紧身瘦腿裤，还是右边的阔腿裤，都穿出了类似灾难的感觉。 这个颜色真的很难穿， 很难驾驭。 就这样直接去穿裤子的话， 嗯哼，所以不太建议，千万大家不要去想到说，哎呀，黄色嘛，今天节目里教了，要有一个黄色单品， 对， 买一个黄色包包挺贵的，说不定黄色裤子会更加便宜一些。 对， 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直接去穿黄色的裤子真的很踩雷。 但是我为什么今天要给泽华准备黄色裤子呢？就是因为他腿粗吗？身前有个催粗腿，身后有个催腿粗。 催腿粗， 他的腿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上身看。子琪说了嘛，是那种就正常纤细型男生， 对对对， 他的大腿的粗度大概是。 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听到了脚步声， 就知道他来了， 很紧张哎。 我们正在说你走过来就是跟地震一样，怎么样？有没有从此爱上这个裤子？ 可能不想脱下来。 这档节目，泽华不要回听，千万不要回听。我们刚刚没有聊你， 我们刚刚在猜你的身，就是体重。看你上半身可能是130斤，看你下半身可能是200斤的水平。来，我们让泽华闪亮登场啊！你还要配一个包，很过分，还自己挑了一个单品。稍等啊，我来给你准备到最适合你的音乐。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很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 袁一，我们快走，我又感觉到地震哎。我们快走吧，安全最重要。 6-7级地震的水平，怎么样？泽华开不开心这么穿？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们去表演，去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 嗯，看到这条， 我觉得镜头当中看起来好像有点夸张。 不， 生活当中看是 OK 的， 很好看。你再去， 我正经一点，正经一点。 你表演就站好了，我们俩都被你惊艳到了，很好看。就是你手里有没有那只包包，其实都很好看，不需要包包给你加分，完全不需要。我们今天想要通过泽华这条裤子给大家展示到的是，虽然纯黄色的裤子不好驾驭，但是你们可以选择这种黄条的，就是黄色和其他颜色做成了条纹的裤子。 嗯，这样会好一点， 因为本来条纹就有收敛的作用。 对，就可以显得很细长。 对，再加上黄色的明艳的状态跟它这个裤子上的这种深灰色搭配在了一起以后，就会显得整个腿型被修饰得非常完美。 嗯， 镜头上看感觉他是一个腿型很正常的男生，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给你们看一看他的腿围。所以这是男生和女生都通用的一个挑选黄色。 对， 你走路真的跟地震一样。 但是帅的，是帅的。 很帅， 整个造型是帅的。 对， 我没有想象我穿黄色是 OK 的， 是不是？ 对， 从此爱上黄色了吧。 因为黄色确实是很挑腿型了。 就黄色，我们刚刚说了，纯黄色的裤子不可以， 坚决不可以， 坚决不可以， 完全不行。 就是黄色条纹就可以。 是的， 你甚至可以挑战黄和白，但我不确定黄和白在你来 在你的腿型上行不行？ 黄和白呢是真的腿型要本身是 OK 正常的， 对， 穿起来 可以。然后像这种偏粗的腿型呢，就可以选择黄和黑。 哎， 对， 黄和黑可能没有黄和绿这么亮炸眼。 怎么就那么想尝试一下黄和绿吗？ 对呀、 啊，这就是黄和绿啊， 这是深灰色。 我以为是绿色，我以为是橄榄绿。 你可能需要看眼科，但 是等等一定要帮他搭一下黄和绿。 所以这一招男女生都是通用的、男生可以挑这样的裤子，女生可以挑这样的长裙子， 是一种解救的方法、 对，可以非常棒的解救掉你的粗腿，以及不会让你的下半身感觉太过招摇。我可以给大家找一下模特展示的这个，如果是穿一个整个黄裙子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哪怕是女生穿就是 全黄的，纯色。 我觉得男生挑战这个颜色，可能收音机前或者看我们视频，有些男生还是觉得不太敢，但有些女生是也是腿型比较偏粗型的，夏天的话也会避免掉比较鲜艳的颜色的裤子。 对， 如果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话，真的可以做一下这样的尝试，会显得好看的。 对，女生的话一定要去找到，就是可以去尝试这种黄白条纹的长裙子。 嗯， 对，以及再比如说一些阔腿裤也可以选择黄白条纹，因为女生穿黄白条纹可能会更加少女，少女感会更强一些。 搭上这样一件黄白条纹之后，再搭简单的颜色就很好看。 阔腿裤就更不太挑腿型了。 对，阔腿裤或者长裙都是可以遮盖掉 时尚男 腿部的肉肉的。好吧，再一次给我自己今天为泽华精心打造的这一套 look 鼓鼓掌， 一个掌吧。 好的，哇哦。 泽华本华可能都已经不想脱下来了，就一直穿着它吧、 那不可以 赖走一条裤子。刚刚那个包包我觉得搭上很好看，也不想摘掉。 因为那只包上面也有黄色元素、虽然它是黑色的包。对、这是在黄白组合当中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讲到的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就是这个夏天还是很建议大家去入一款黄色的 T 恤的。 对、 就是 T 恤反正你什么时候穿都不会过季，也不会就是 out， 春夏秋冬一年 365天 都可以穿，内搭外穿都可以、那这种字母 T 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示过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对， 但是我觉得黄色的 T 做内搭不太好搭。 哦，黄色 T 做内搭确实不太好搭、 因为 但是你外面，你说， 因为它本身就很显眼，它是作为一件单独的单品可以去穿的。 但是如果在就是春秋换季的时候，你可以在黄色的 T 外面加一个白衬衣，然后把领口敞开，就用我们之前教过你的穿衬衣的那种穿法， 没错， 对，把里面的部分全部都露出来，就是你穿那个外套只是为了一些些御寒的作用，更加衬托黄色的好看。那么在这样的炎热夏天呢，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穿一个黄 T， 然后配一个白短裤。 但是各位穿了这样的黄 T 以后，千万不要再拿这样一个黄包了。 啊、那当然是不可以了。 我觉得可以尝试黄搭绿了， 又要来绿。我现在没有绿包，对，我要去表演，去给大家看一下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的最安全的一种穿搭的方式，就是 T 恤加上牛仔短裤， 很夏天。 哎，也是我们上一期的节目的内容。怎么样？我们现在每一期节目的都相互的有呼应，哎，每一期都很实用。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装扮，就这种黄配上白的裤子，然后这个牛仔裤呢，就像子琪说的一样，我们上一期已经教给大家在牛仔短裤当中怎么去挑选有意思、不会太过无聊，不会中规中矩牛仔裤， 而且很好看， 其中就包括这种，就下面是 丝 对丝边的，然后是一定要高腰哦，现在再也不流行低腰了、至少得是中腰起，像我这个扣子都是在我的不能告诉你们在哪里。 没错，这个裤子的位置就是腰的位置。 对，就是我胯的位置。 下面 就穿的是一个低腰的裤子。 看起来很拉拉队，现在很多男生在看球赛嘛，很适合。 哇哦， 好吧。 哎，真的，男生，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老公很爱看球赛的话，你要穿这样一身的话，他会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你。 就有 世界杯 对，在即将要迎来的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你的男朋友如果一直沉迷于看球赛不搭理你的话，你就可以穿上这一身衣服，然后下面前跳啦啦队的舞，也许他就会转移一下注意力， 多看你半眼。 对，点半，可能会多帮你点半份小龙虾，让你自己去边上吃。 脱口秀时间到了 哦。哦，好。 It's Ruby's Shirt Time。 袁一的脸都红了。 为什么是第八套少儿广播体操？ 就是怀念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里面看球的日子吗？ 时代在召唤。 No， 因为明天是六一儿童节。 哎，确实，六一儿童节这样穿的话也是很好看的，不一定非要穿背带裤的。 这样穿，你带着小朋友，就我这样带着我儿子去动物园，别人肯定说，哇，这个姐姐和弟弟年龄相差还蛮大的。 我是你弟弟吧？ 气很足，真的。 对， 好吧，我现在好热，我刚刚跳了两下，热死我了呀。 哎，直播间确实很热。 对对对，啊，说到这里，把黄白的组合，好像也跟大家讲了一下了，包括连。男女的组合都有了，男生可以怎么穿、以及女生可以怎么穿，不知道这个原则大家是不是能够牢牢的记住。 但是第一身红蓝是不是男生不太好尝试？ 你说红色和蓝色吗？ 对， 红色和蓝色饱和度的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男生不要太轻易的尝试、男生可以选择低饱和度的组合。 因为红色的裤子或者蓝色裤子的话，蓝色牛仔裤可以。 对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基本上能够代表蓝色的大部分都是以丹宁这样的单品出现的，只不过每个牛仔裤有浅有深，那就还是那个饱和度的问题。 对，蓝色牛仔裤配一个红 T 的话，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可是我想采访你啊，就是你不是说你有很多红色单品吗？ 是， 你都有哪些 T 啊？ 红色的 T 恤。 对，有 polo 衫的 T， 普通的 T， 然后还有那种稍微浮夸一点的那种。对啊。 我现在突然想起，你今天是不是带一件红 T？ 对，我带一件红 T。 能把一件红 T 拿来吗？ 可以啊。 好，我想依然用红和蓝的组合，用红 T 配白色的裤子，然后配蓝色的包。 那就只能是子琪来尝试这样的组合了。 为什么呢？ 白色的裤子我是不可能的。 不是我来呀。 啊，那没问题。 对，白色裤子在我身上，你把红 T 一会儿借给我。 Okay.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让大家看一会儿。这个听一会儿音乐，然后呢我们再大变装一下。 好， 一会儿继续回来跟大家说今年夏天非常实用的颜色搭配方案。新浪微博活力酒吧，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不要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拜 filling up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I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She said, "Boy,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 or just for show?" 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家好，我们是番茄炒蛋组合。你好，我是番茄袁一。 大家好，我是蛋。 你好歹也说鸡，你好歹也说炒蛋，我鸡呢？ 大家好，我是炒。 因为番茄炒蛋，我就只想着番茄哦。另外一个就是， 好好，对我们俩就是重新换上了一套造型以后，突然觉得自己站在一起很适合重新组合，变成一个新的美少女组合。对， 我们明明节目当中从5:30到6:30都非常棒，每一身的造型都很棒，到了6:30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茫茫人海当中谁也看不到， 可能就是想下班吧。 哎，今天雾气好大的样子。 来跟大家解说一下吧，我们前半段已经跟大家讲了，花了一个小时时间告诉大家夏天的时候怎么样用红蓝的组合去搭配的很好看，以及黄白的组合，但是有一些误区你是需要避免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在扮演那个误区。首先，黄白组合，子琪身上这个黄加白完全符合这个要领，为什么穿在身上那么奇怪呢？ 可能是模特本身的问题吧。 不是不是， 在这个直播间 模特本身绝对没有问题，就是还是刚刚那个原则，黄色如果作为大面积的话它会有点奇怪，而且这个白色在这个整个的大面积黄色里面显得有点太不起眼了。更而且它用的还是那种白和黄的小格子，所以你乍一看根本看不见白色的存在，怎么办？如果这条裙子对你来说是童年时候的一份礼物，是一份完美的记忆，你舍不得丢弃它的话， 你说是扮演白雪公主爸爸买给你的吗？ 有可能，或者是姑姑或者是姥姥，那请给这样大面积的黄色连衣裙搭一件白色的外套， 白色衬衫， 白色衬衣或者是牛仔外套都可以。 你说外面吗？ 对，就在外面加一件，就像我们刚才穿红色连衣裙搭了一件丹宁的外套做中和一样。黄加白一定是要势均力敌的颜色分配，而且黄色甚至要成为弱势的那一方，而不能成为强势的那一方，所以怎么样去中和掉大面积黄色带给人一种比较奇怪的感受的话， 就用一个白色外套就好了。 那如果系一个白色的腰带嘞，在他现在这个腰间的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黄色还是要小面积使用。 我刚才说了，对呀，子琪就认真听讲了，黄色还是要在和白色的搭配当中五五分，或者是黄色更少一些。 OK。 但是有人要提问了，说刚才你展示的周冬雨和倪妮的黄色礼服造型就是纯黄色啊？好吧，材质不一样，以及模特本尊不一样。 开这个直播间 就我们说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他们这种造型都是红毯造型嘛，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穿黄色连衣裙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子琪， 现在我们看到图片就是周冬雨和这个倪妮穿的红白，然后 不是红白是黄，你睁着眼睛说瞎话。 黄白，但其实切换到下一张，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模特穿白色的衬衫裙的那个， 对， 配黄包，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样搭配是没问题的。 对，日常生活当中黄白搭配一定要记得五五分，或者是白色占更多的面积， 嗯， 才会比较日常一些。这是子琪这身装扮想要给大家的一个警示。而我本人， 知道刚才泽华为什么会说错吗？因为他的眼神都在这一身的红白上， 他看着我说那眼。我现在其实换上了红色 T 恤加白色的裤子，你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普通，普通普通再普通。 那可能也是因为模特真的问题吧。 我会 第三位吧。 我会个人觉得，个人建议大家，就是红色的单品，尤其是上衣，不管是 T 恤还是毛衣还是衬衣，你不要买真的是纯红色，一点别的元素都没有的。像这一件虽然是 Play。对，那个 Comodi Gazon 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款，但是它就是我觉得问题在于它太基本款， 嗯， 它只有这两颗心是可以证明它这个衣服的设计元素的，其他就是一个纯色的红色，所以乍一看也就是一个大面积的红加一个白色的裤子。 是， 嗯，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红色的上衣的单品的时候，最好加入一些比如说条纹，比如说格纹啊，对，你把这个红衣的这个酵母的照片发过来，就类似这种， 嗯， 就是 大面积的白色或者是黑色里面点缀的红色，我觉得会很好看。 就如果你真的很像泽华一样很爱红色单品的话，也没有问题。比如说有那种做成球衫的，带一个大字母的，带数字的，都是可以去选择的。 我觉得这身问题可能就是男生穿起来的话就简简单单的挺好，女生就会觉得有些无聊， 就是太普通嘛。 对， 但是怎么来拯救这样一身很普通的造型，这个时候配饰就做上作用了。 哎， 接下来又是那只我很喜欢的包包。 其实他今天戴的这个耳环也是蓝颜色的， 对， 上半身是红蓝配。 哇，这个造型 look 满分， 也没有到满分。 刚刚那个角度很好看，是从后面，然后一半是耳环，一半是包包。哇哦，可以。 甚至说这两个单品好看。 不是，因为他们是蓝色。 对，总之吧，就是在红蓝组合当中，我们会建议大家使用我们前一个小时教给大家那样的红蓝的组合，像这样的红色上衣加白色裤子，除非你有一只这么好看的包，才可以拯救这套比较一般的造型。嗯，好吧，误区的解说就到这里喽。 来，欢迎回来。回来的路上，我们可以看一下真正养眼的。太漂亮了呀！ 他因为漂亮踩翻了我的工作箱，非常过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其实今天在说到颜色搭配的时候，我本来还给大家就准备了另外的一个颜色组合，但是后来我在节目开始之前决定把这个颜色组合去掉，是因为要考虑到夏天的实用性。 你现在这身 look 从镜头当中看起来很像是卖票的。 因为斜肩背，并且没有看到包什么样啊。言归正传啊，我怕在我这个颜色组合呢，其实也是有场合可以去穿，并且搭配起来会很好看，只不过是因为夏天太热，我会觉得这几个颜色穿在一起会有点让你走在路上觉得是那个阳光被集中吸收的那一个个体。 哦， 这颜色组合是黑色加上军绿色。 嗯， 对，我们基本上会在街拍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稍等，我要把我的。 我有一两年很爱买黑色的短袖。 你会觉得夏天穿很热吗？ 我觉得男生在夏天穿黑色就很帅的感觉，但是真的穿起来以后完全不行， 就整个后背就发烫， 就十分钟吧。 对， 十分钟已经是极限了， 感觉可以煎鸡蛋。 真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女生其实黑色加军绿色有时候很酷， 是， 就这两个颜色就一听就是帅气， 对， 英姿飒爽。街拍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 哇哦 装备。 很好看，但这不是夏天的装备。夏天我们要怎么穿？如果你真的很想穿的话，可以选择再去各种音乐节的时候， 嗯， 来穿出这样的一些搭配。比如说在欧美的一些音乐节上，你经常会看到大家穿黑色的雨靴， 嗯， 然后搭上这样的黑色裤子、黑色短衣服以及军绿色的外套， 它看起来像皮裤或者皮裙，也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尽量不要选择， 因为很闷气， 太热了。 对，或者你的黑色单品就可以变成黑色的牛仔短裤， 嗯， 以及黑色的棉质 T 恤，加上一件，比如这个模特他穿的军绿色的棉布的外套，就会相对好一些。 是， 对，这是在音乐节上可以去穿的嘛？你就不管，这不是日常生活。热不热的也没关系了，当然迷彩其实也是军绿色的范围当中， 嗯， 可是迷彩千万谨记，不要穿一身迷彩，因为你以为自己穿完以后会是这样的，而其实穿完以后，我翻出了大学时候的军训照片，是这样的， 那也是要有腰封了。 对对对，所以迷彩的单品怎么来穿，就一定是小面积，比如说你可以买一个迷彩的上衣。 迷彩好像是春夏秋冬四季当中都始终会流行的一个， 尤其在秋季好像流行的还挺多的、 嗯、 但是如果迷彩的短袖的话，想要让它穿出没有军训的感觉的话，一定要配这种不规则的或者带一些设计感的、 嗯、 黑色的夏装， 这样是帅气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比黑色搭配要凉快很多了。 是的，就是跟大家简单的捋一下，我本来今天准备要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技巧，但是后来被我 pass 掉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夏天穿太热了。 嗯。 另外再展示几张很好看的图片吧，满满的健康的小性感，就是你可以用黑色的短款吊带配上迷彩裤。 嗯。 如果你身材足够好的话，你就可以这么穿，以及这样，你把迷彩作为一个小面积的使用，放在 而且黑色作为吊带的话，应该也不会太热了。 啊，对，这样就不会太热，但是很考验各位的身材。 是， 嗯，好了，以上就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黑色和迷彩的组合。如果你有特殊场合，像要参加音乐节呀，这个野外的野炊 barbecue 啊，可以考虑用这样的很帅气，然后又这个方便便于你行动的这样的一些装束来搭配出时髦的感觉。 那还要练一下自己的舞步吧。 哇，这样才不会在这个 party 当中输给别人，输给红蓝 CP 和黄白 CP。 对。 好了，再次感谢今天来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呢，干货满满。 嗯， 所以各位如果只是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回头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去好好的回看一下。 是的， 用个什么小笔记本记一下呀。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夏季的这个大采购过程当中，就可以按照我们教给大家的这样的单品购买方式去购买。 没错， 比较性价比高的单品了。 我们还在看夏季，各种大秀都已经出到春夏了，快要。 所以你可以。 2019的春夏， 对，2019的早春已经出来了。嗯、好吧，祝各位好运。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我是子琪。 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 拜拜。 解困难，会不会趁着晚找回不同的船帆，承载更多重量却才不孤单。哦，爱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中的谁改变我的 no religion. Yeah, we keep on sinning. Yeah, we keep on singing, flying down the highway. Yeah, we do it our way. High as out of space, we don't